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26集。后又传来消息，对方是撤走20里，并未完全退兵。韩公公却还是大大的松了口气。他原以为监军不过就是坐镇，仗是将军领兵在前方打，哪里知道到此地后，每次战役都在身边，只要一个不查，就连自己也是难保。于是对陈泽明缩头不出更多了几分不满。到了晚上，韩公公在军中摆上了酒宴，犒赏三军。他来到边关后，已经许久不曾喝过酒，难得高兴一次，居然喝了个半醉，到最后自己起身都有些困难，身边小太监连忙将他搀回房去了。等酒醒过来，已是半夜，韩公公自觉口干舌燥，叫人拿水，连唤数声无人作答，心中恼火。 哎呀，怎么睡得这样死啊？ 韩公公只能自己爬起来，走出里屋，见一人背向自己坐在屋中，一动不动，不知在发什么呆。想来是手下小厮偷懒，正伸手去推时，桌上那灯忽然燃了起来，猛然亮光导致眼前直泛花，他埋怨地嘀咕了一声，揉了揉眼，再定睛一看，不由呆住。那个人身材高大，哪里是自己屋里人，难道是贼？韩公公大惊，门外守卫怎么这么不堪，竟然叫贼人闯了进来。转身要逃，被人立马从身后一把揪住，还来不及挣扎，脖子间一凉， 再动就一刀宰了你。韩公公，你可还认得我？ 我听说你原来是匈奴右贤王， 上次可劳烦公公了。 你知道是你，就是再出10000两银子，我万不能带你进宫，伤害万岁呀。 伤害？我可半根汗毛也没碰他。你们家小皇帝可不活得好好的吗？ 谁知道你在宫里还做了什么手脚，那混账小子简直是害死我了。 之前绿颜入宫所用的全然不是陈泽明想的冒充侍卫领金牌这种冒险的手段，而是事先与韩公公的混混侄子结交，用金银珠宝买通了韩公公。听知韩公公向来好财，绿颜不吝血本的花银子，只求入大内瞧一瞧。韩公公见是自己亲侄带来的，又是个斯文人，料他孤身一个也闹不出什么事情，便将他化成了太监，带入了皇宫。事后才知道自己带入宫的居然是个大人物，只吓得魂飞魄散，将侄子狠狠打了一顿后，更加咬紧了牙关，不露出半点风声。他权力颇大，将此事瞒得滴水不漏，示意陈泽明将往来名单如网般筛过，却始终查不出绿颜半点踪迹。此刻见绿颜又来找自己，韩公公大是后悔，那10000两花花银子拿得着实烫手，如今后患无穷，早知道便不该贪财。 此番还要求公公一件事。 韩公公闭上嘴也不理他，绿颜伸手将早就放在桌上的匣子推开，顿时珠光宝气映射入目，将那烛光都逼淡了几分。韩公公吃惊，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中道，这些东西倒都是值钱的紧。 这里公公可还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没关系，公公若是不喜欢，本王还带了一件。 韩公公正想着，不知道另一件是什么，若是无价之宝，瞧上一眼也是值得。突见身后之人将手中刀提了起来，横架到他脖子上。 这是要干什么？ 这便是第二件，公公可以选了。 你要我做什么？ 只是小事情，请公公跟汉人皇帝说件事儿。 说什么？ 就说陈将军是栋梁之才，与匈奴作战英勇，千万不可以换将。 韩公公瞠目结舌，难解其意。绿岩站起身，随从之人也立刻收刀。那刀一去，韩公公这倒清醒过来，心中道：这可了不得了，难道陈泽明居然与匈奴人有勾结？难怪这几个月来他始终不肯与匈奴人交锋，原来道理在这儿呢。 这事儿就拜托公公了。 韩公公开口要喊，突然又收了声，心中道：若是我此刻叫了人来，这桌上的一盒珠宝怎么解释呢？万岁是最易生疑的人，这一追查可不得把上次那事儿给捅出来了。他低头踱了几步，焦急万分，心中道：陈泽明手上数十万大军，若是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口气打到京城，也未尝不可能啊。想到这里，面色如灰，汗出似浆。 怎么不忍心了？ 哎，那姓陈的汉人也是条汉子，英雄还是应该死在战场上。 战争靠的不单是匹夫之勇，还有智谋。兵不血刃就能让汉人皇帝自斩一臂，无数将士能免于流血，女人们能早日见到自己的丈夫孩子，有什么不好？ 耶和撇了撇嘴，表示不以为然。不过夜色深沉，绿岩却不可能看得到。绿岩勒马，不紧不慢地前行。今夜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异常的轻松。 京中那个人想必也已经行动，他地位显赫，再加上我上次在皇宫里说的话，小皇帝纵然再相信陈泽明，心中必然有几分动摇。何况据我所知，这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恐怕有限。只要今日这位公公再上一份密奏，想必这位陈将军的好运便到头了。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告密？万一他被你吓住，真的力保陈将军呢？ 要真如此，那太监倒是大智若愚了。可惜我瞧他还是有点小聪明。岂不知人只有这点小聪明，往往才最误事儿。 不久，陈泽明接到皇帝旨意，命他立即回京一趟，大军原地坚守不动。陈泽明心中明白，定然是韩公公对自己总是被动迎战有了一词，于是将那金字牌压下，写了道长长的奏章，将自己的苦心忠诚表明，着人送回京中。谁知奏章如石沉大海，倒是金牌又到，一道比一道催得急。陈泽明别无他法，只得将事务交付严清，嘱咐他不可自行应战，带着随身卫士及数十匹战马，日夜兼程赶往京都，亲自面圣。到京城时，正是这一日黄昏，陈泽明一行赶在城门关闭前入了城。他心中焦急，也不回家用饭，直接入宫求见皇帝。皇帝倒正在用膳，与他一同的还有中书侍郎杜进旦，这是位老臣，曾辅佐过先帝，一直以来都担当重任。陈泽明第一次得胜时，杜进旦还曾带领群臣敬过酒。见陈泽明走入，杜进旦微微变色，抬眼看了看皇帝。皇帝倒是脸色平常。 到了，吃过饭没？ 万岁催臣回来，不知何事？ 坐，谈事也等吃完再说。 可关外绿岩虎视眈眈，而关内数十万大军此刻群龙无首，战事随时可能生变，实在是不能耽搁。 陈将军不必多虑，此刻边关已经有了新的大帅，卿还是先坐下专心用膳。 陈泽明抬起头，满脸惊讶地看着皇帝，过了片刻又忍不住带着疑惑望了望杜进旦。杜进旦皱眉看着他，神情似乎是不忍，而他此时才反应过来皇帝这话的真正含义。 他的脸色终于变了，薄薄的嘴唇如同失去了血色般微微颤抖了起来。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皇帝已经发怒，那一道接着一道几乎毫无间隙的金牌已经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是急于宣泄和难以遏制的某种情绪。于是在路上他预演过无数遍，面对这个人他该如何去解释，如何才能缓和这种怒气，但突然间这些都没用了，对方并不需要也不给他这个机会。这样迎头一棒的冲击过大，导致他脑中瞬间空白，居然不知所措，他完全没有辩白。于是他们看着他，所有人都沉默着。身边有内侍到他面前伸出手，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来人。 将军，虎符。 陈泽明似乎是骤然清醒了些，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子。皇帝的脸上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似看着陌生人一样看着他。陈泽明垂下头，黯然掏出虎符，轻轻放到那人手中。陈泽明自觉有些狼狈，他分不清那是不是错觉。人们的缄默和目光都让人心惊。那侍从从他面前走了过去，将虎符拿给了皇帝。 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臣想知道为什么？难道纵然圣上不满臣的战法，可目前胜负未分，似乎也不该此刻论罪吧？ 朕猜你也不会心服。这个，你拿去看看。 那竟然是一张纸。陈泽明一愣，脸色开始变了。 难道是？ 太监将此物端到陈泽明面前，陈泽明伸手接过，打开一看，骇然抽了口气，险些昏了过去。纸上赫然写着“地契”两个字，文内所书的正是当初绿颜与他喝酒时送给他的那座院子。 可那东西已经被我撕掉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昭华宫中，殷殷突如其来的心神不宁，他站起身，在屋中走了几步，才稍微定了定神，低头看到身旁的孩子朝着他笑，他也回了个笑容。这时，一名贴身宫女走入，殷殷连忙朝他招手：“ 怎么样？送过去了？这就好，这就好。哎，那东西放在手上，真是一天也不得安心。”哎，对了，你在哪里遇见？ 万岁今日正巧召杜大人进宫，我在宫门前遇到他的。 小红，我现在身上也没别的，你把这镯子拿着。 娘娘万万不可啊！娘娘待我恩重如山，这种小事我怎么能收娘娘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小红，你我情同姐妹，又何必客气？ 娘娘，奴婢多谢娘娘恩典。娘娘，我听杜大人提起陈将军，他说陈将军下天牢了。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